央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慕容，一个充满了侠骨柔情的姓氏，如今却仅仅存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呢。这个千年前曾经在北方地区叱咤风云的民族，在今天竟然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姓慕容的人了。他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使得他们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当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慕容世家。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提到慕容这个姓氏，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就联想到金庸著名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当中那位慕容公子、慕容复。北乔峰，南慕容，小说当中的慕容公子是与堂堂大侠乔峰齐名的少年英雄，人未出场已经是赞声一片，英俊潇洒，武功卓绝，乃人中龙凤也。出身具有传奇色彩的姑苏慕容世家，身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绝技，拥有着一批忠心耿耿誓死跟随的下属，好似被套上了一个夺目的光圈，实在是个神仙般的人物，令人听来是敬仰不已啊。而事实上，在咱们中国的4000多个姓氏当中，慕容作为复姓确实存在，只不过不在前100之列，算是比较生僻的姓氏。同时在真实的历史记载当中，姓慕容的男子多英俊挺拔，女子呢也绝丽秀雅。更引人入胜的是，慕容家族曾经真的创建过自己的王国，并且很可能留下过像慕容公子一样人品出众而又偏执狭隘的无数破落王孙，那又该是怎样的一些故事呢？我们所能想象出的有关慕容氏姓氏的情景，只能从一些武侠影视作品当中去搜寻了。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东邪西毒》当中就有过一个慕容姓氏的人物，那个由林青霞扮演的叫做慕容烟的女子，逢人掩口必称自己是堂堂大燕国的公主，慕容家的小姐，并且武功盖世，身姿轻盈飘逸。而今更多的人唤起记忆的则是金庸的作品《天龙八部》，那个身居姑苏白衣飘飘的男公子慕容复，道出了慕容世家的点滴故事，并用极多的篇幅去建立读者对姑苏慕容的向往，令人觉得慕容氏无论男女武功所学都超越凡境，而慕容复一心念念要复的都城大燕国竟然就是所指在辽宁的朝阳。可为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呢？说起中国古代的历史来， 如果说让我选出一个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少数民族，我会选择鲜卑族。这个民族有着传奇般的色彩，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迈入中原，不断地融入了中国文化的熔炉当中，为中华历史上添上了色彩亮丽的篇章。同时，他们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同时期的羌、羯、匈奴等其他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就是鲜卑和中华文化融合的最和谐的乐章。鲜卑的英雄们层出不穷，慕容氏建立的四个燕国，宇文氏建立的北周，都曾经是雄霸一方，包括大理的段氏政权也有着鲜卑的血统。有关鲜卑人的起源，一般认为他是东胡的一支。鲜卑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东汉，在《三国志·后汉书》当中，鲜卑与乌桓并称为东胡。东胡最鼎盛的时候有20多万军队，能跟匈奴分庭抗争，他的风俗习惯也跟匈奴相似，后来逐渐衰败，在秦汉时期被匈奴打败，逃到了鲜卑山定居，所以叫做鲜卑。在东汉初年，乌桓人大量迁入了塞内，与之相邻的鲜卑人也跟着南迁，而这些鲜卑部落大多聚居在辽东一带，后来又有鲜卑部落内迁至辽西，因此又有辽东鲜卑和辽西鲜卑之分。就在鲜卑各部落渐渐兴起的时候，曾经盛极一时雄霸漠北的北匈奴遭到了东汉与南匈奴联军的致命打击，北匈奴各部逐渐瓦解成为小的部落。自那以后，关于北匈奴的历史记录渐渐从中国的历史记录当中消失，这个昔日异常强大的游牧民族的衰亡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是，在那以后大部分匈奴部族西迁康居一带，以后又辗转进入了东欧，成为了匈牙利人的先民。而流居漠北的10余万户匈奴人，由于鲜卑部落的强大和徙居漠北，也自号为鲜卑了，成为了漠北鲜卑的祖先。这里咱们要讲述的是辽东鲜卑的一支，一个伟大的家族——慕容氏。 慕容，一个充满侠骨柔情的姓氏，如今却仅仅存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这个千年前曾经在北方叱咤风云的民族，在今天竟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姓慕容的人。他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从而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神秘的慕容世家。 慕容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呢？《晋书·慕容归载记》称其曾祖莫户拔，时燕代多冠部遥观，莫户拔见而好之，乃敛发习冠，逐步因呼之为步遥，其后因俄遂为慕容焉。意思是说，当时北方的汉人流行戴一种叫做步遥冠的帽子，莫户拔见了也很喜欢，也做了一顶，整天戴在头上。鲜卑人见了这种打扮呢，都称他为步遥。因当地的语言步摇同慕容的读音相近，所以传到后来就成了慕容了。慕容和步摇两者的发音在现在我们语音系统当中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人们不易理解如何会发生音讹的现象。奇怪的是，在今天的日本语发音当中却出人意料的还保留着这两个词的古音，十分一致，这个从民俗角度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而中国北方的这个古音是如何传到日本的，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新的研究课题。慕容氏族在1600年前在辽宁朝阳建立了自己的都城荣城，凭借着马上民族的骁勇善战，迅速成为了北方的霸主，创建了辉煌的三燕历史。这里要解释一下，三燕是东晋16国时期慕容氏在北方建立的前燕、后燕、北燕三个地方政权，他们均以龙城 也就是今天辽宁朝阳地区为都城或者是陪都，先后长达百年之久，创造了朝阳历史上灿烂的三燕文化，因此朝阳又被称为是龙城和三燕故都，并称这个时期的文化为三燕文化。公元207年，曹操平定了辽西柳城的三郡乌桓之后，慕容鲜卑的首领莫户拔趁机率部入居辽西。公元238年，为司马懿讨伐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莫户拔率部参加了攻打辽东的战役。辽东的公孙氏被灭之后，曹魏政权封莫户拔为率邑王，莫户拔始定居于大吉城之北。莫户拔死后，经过其子穆延、孙社圭以及其后的几代首领，后来李社圭的儿子慕容圭为首领，社圭的另一个儿子吐谷浑则率部到了现在的甘肃青海一带，建立了吐谷浑国。晋书慕容圭载记说，慕容圭这个人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长8尺，雄杰有大度，是个很男人气的帅哥，偶像派加实力派。从他开始定下了慕容氏的基因，男的长得帅，女的长得美，几乎没有例外的，而且一个个都是狠角色。慕容圭的儿子如慕容翰、慕容晃，孙子如慕容俊、慕容克、慕容垂、慕容德，在16国的历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慕容圭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继位后在公元238年又率部迁回了辽西，居于涂河之青山，公元294年定都大吉城。辽西地区自战国以来汉文化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且是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大小临河流域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宜农宜宜牧，这对慕容鲜卑以辽西为根据地建立政权、逐鹿中原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慕容鲜卑入居辽西之后，不断地吸收汉文化的因素，逐渐改游牧经济为定居的农业经济。中原的先进思想文化、农业生产技术以及货币、日用杂物、生产工具、兵器也是大量输入辽西为其所用，从而加速了慕容鲜卑的汉化过程。那些在中原无法生存的大批流民和汉族的知识分子，为了逃避战乱，纷纷涌入了辽西，受到慕容圭的尊重，成为他的座上嘉宾，为慕容圭出谋划策，建立了典章制度，创办了学校，为前燕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333年，慕容圭死后，他的第三个儿子慕容晃以平北将军、平州刺史的身份统帅了慕容鲜卑。公元337年，慕容晃称王，国号燕，都吉城。公元341年，慕容晃派杨玉、唐柱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筑龙城。公元342年，慕容晃将都城由吉城迁往了龙城。东晋成帝派使者正式承认了慕容晃为燕王。经过了几年的鏖战，慕容晃消灭了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大大扩展了前燕政权的势力范围，成为了东北地区的霸主。公元348年，慕容晃病死，他的二儿子慕容俊继位。慕容俊最大的贡献应当是确立了慕容部争霸中原的方向，并最终称帝，建立了燕国，史称前燕。除了慕容俊，前燕真正的擎天柱是他两个弟弟慕容恪和慕容垂。慕容恪被很多人认为是16国时期的第一名将，他一生当中都在南征北讨当中度过，灭扶余、射辽东、平内乱、镇前秦、抗东晋，只要有他的名字出现，没有不大胜的。有这些事实做基础，书上的溢美之词都显得不重要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灭冉魏之战。冉魏在现代历史书上没有什么地位，不在16国当中，是因为建国只有2年，只有过一个皇帝叫做冉闵，但是他在实际的历史当中是不可轻视的。这个冉闵十分的勇武， 在遭遇战当中击败了燕国军队。接着慕容恪使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招，叫做连环马。这种战法第一次在实战当中出现，不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坦克，收到了奇效，结果彻底摧毁了冉闵的军队，冉闵本人也被俘虏并且斩首。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公元352年，慕容俊在蓟城正式称帝，属置百官。蓟城在现在的北京城的西南，所以说历史上第一个在北京建都称帝的是前燕的慕容俊。前燕政权成为了南与东晋隔江对峙，西与前秦为邻，以东北为后方，雄踞华北的强大政权。公元357年，慕容俊将都城从蓟城迁到了邺城。公元360年，慕容俊死后，他的儿子慕容伟继位。公元370年，前秦苻坚王猛率大军围攻邺城，慕容伟率文武百官出城降秦，前燕灭亡。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当中失利，而那些投降了前秦的慕容鲜卑贵族都趁机纷纷起兵复国。公元386年，慕容垂称帝，置百官，立太子，定都中山，具有幽、蓟、平三州，即今河北和辽西地区。公元397年，后燕慕容宝在中原被拓跋魏打的是大败，无法立足，将都城迁回了龙城。慕容熙当后燕皇帝时，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公元407年，冯拔和高云趁着慕容熙出葬扶皇后之机，杀掉了慕容熙，拥立高云为天王，后燕灭亡。公元409年，高云被圈养的爪牙黎班逃人所杀，高云被杀之后，冯拔被拥立为王，国号仍为燕，建元太平仍然以龙城为都城。冯拔继位之后，吸取了后燕亡国的教训，并且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措施，使得北燕国力得以恢复，政权以较为稳定。冯拔死后，他的弟弟冯弘杀掉了太子冯异，自立为王。公元436年4月，北魏又派大将古弼和俄卿率军来攻，兵临龙城。尚书令郭生开城招引魏军进城，这时援兵也到达了龙城，冯弘及龙城百姓均随援军东迁，北燕灭亡。冯弘到达辽东后被安置在了平国，两年之后被杀。从公元342年慕容晃将都城由蓟城迁到龙城，到公元436年北燕被北魏所灭，中间去掉前秦占据的15年，三燕王朝以龙城为都城或者留都，前后共计约为80年。自北燕灭国前后，拓跋魏将燕国治下的鲜卑慕容氏和汉族等各族人民大量的同时分散地迁往今河北、山西等中原地区，上百万的鲜卑慕容氏贵族和平民百姓为了保全性命，大都更改了姓名，或者逃往远方，或淹没融化在了中原各族人民中间。昔日繁华兴盛的龙城顿时荒废了，以龙城为中心的辽西广大地区渐渐荒漠无闻，繁荣一时的慕容鲜卑所创造的三燕文化也随着燕国的灭亡、慕容氏的逃亡和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了。从慕容圭开始，鲜卑慕容氏家族四五代人在两晋十六国时期的中国北方大地上南征北战，建国立业，叱咤风云， 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可是自从北燕被北魏灭亡之后，上百万的鲜卑慕容氏贵族和平民百姓为了保全姓名，大都更名改姓，以及融化在了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中间。他们中大部分人或者取慕容的第一个字改姓了慕，或者取第二个字改姓了容。改姓的仅举一个例子，宋代杨门女将穆桂英的穆姓，魏聚贤的《杨家将及其考证》一文当中就认为穆桂英的穆是慕容一语的音转。慕容氏作为古代鲜卑的贵族，有着尚武的传统。欧阳修在《杨岐墓志》当中写道，杨岐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杨岐是杨文广的堂兄。著名历史学家简不赞先生曾经在《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一文中指出，杨岐既娶于慕容氏，杨文广与慕容氏联姻自然也是可能的。当然也有很少一部分人仍然坚持原姓，如北魏有青州刺史慕容白耀，五代十国史有慕容彦超，宋代有慕容延昭等等。另外还有一部分人集体迁居别处，连民族的名称都改变了，姓氏更是与慕容二字不沾边的。比如有人认为现在的锡伯族和土族就是慕容鲜卑的后裔。 慕容，一个充满侠骨柔情的姓氏，如今却仅仅存在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这个千年前曾经在北方叱咤风云的民族，在今天竟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姓慕容的人。他们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从而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神秘的慕容世家。 在丰富多彩的三燕文化遗物当中，最具有民族特色也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金步摇式和马具两个方面。金步摇式是辽西慕容鲜卑特有的重要服饰品，它在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金属事物当中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是除了马具之外少有的一种曾经对三国时期的朝鲜和古汶时代的日本发生过深远影响的器物。这种金饰接见于前燕以前的鲜卑墓葬中，几乎可以作为判定慕容鲜卑建国以前的早期墓葬的标志性器物。慕容氏的马具系统现在已成为三燕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慕容氏马具的东传过程，学术界普遍认为慕容氏的马具到朝鲜半岛马具，再到日本列岛的马具，也就是说东北亚地区的马具皆源于慕容氏马具。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金步摇式和马具为代表的慕容鲜卑的三燕文化，通过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在东北的一个交汇点龙城大量地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并和当地的文化相结合，使得骑马文化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出现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繁荣，这在东北亚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着极其光辉的一页。这也正是慕容鲜卑与三燕文化的研究为国内外学者所普遍关注的原因所在。作为马上民族的慕容家族在百年之内纵横北中国，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创建过程中有过他们的功劳。慕容氏尽管最终丢掉了他的王朝，但他的后裔融合到了汉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当中，继续创造着辉煌，也就有了之后的北魏隋唐的全盛。受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了汉文化。慕容世家靠着马具的改革发明获得了核心战斗力，获得了天下，最后竟然又是以另一项改革发明为标志，把自己送进了棺材。是的，他们的最后发明竟然就是棺材。这是一种特别定制标准格式化的棺材，是慕容家族最早使用的，并且从北魏隋唐时期在全国普及了起来。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鲜卑慕容氏和他们所建立的三燕地方王朝